姑娘。春夏秋冬是四姐妹，她们的爸爸妈妈是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。她们四姐妹轮流到世界上来，一年一次，每次住三个月。来的时候，她们总要带一些珍贵的礼物送给人们。这一回轮到小妹冬姑娘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她问太阳公公， 爸爸，我要走了，我该带些什么礼物去好呢？ 太阳公公说， 什么礼物都可以，只要它对人们有好处。 冬姑娘又问月亮婆婆， 妈妈，你看呢？ 月亮婆婆说， 照你爸爸说的办吧。 于是冬姑娘带去了水晶般明亮的冰，鹅毛般又白又清的雪，大地上白茫茫一片，湖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雪。这就是冬姑娘最喜爱的东西，一眼望去，世界美极了，干净极了，冬姑娘觉得很满意。他到处走走，看见人家把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，屋子里生着火炉，有一家人围炉坐着，一个老爷爷穿着棉裤棉袄，两只手拢在袖筒里，正在对一个小男孩发脾气。那个小男孩坐在火炉旁边，眼睛却偷偷向窗外看，他多么想出去玩，在冰天雪地里玩该多有意思啊。可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和妈妈都不许他出去，说是要冻坏的。老爷爷还叹着气说， 哎，多么讨厌的冬天，到处是冰，是雪，是可怕的北风，冷啊冷啊，冷得叫人受不了，我真不喜欢这些东西。 老爷爷家里的人也都跟着说，他们也不喜欢冬天，因为冬天给他们带来了可怕的风、可恶的雪和讨厌的冰。冬姑娘听了他们的话，觉得很难受，真想不到她的礼物这么不受人欢迎。她又到别处去转了一会儿，这回她看到了许多叫她高兴的事儿。他看到几个农民在门口谈天，一个老伯伯高兴地说， 今年的雪下得好，我们的冬小麦有了这么好的被子盖着，可以很好的过冬了。 另一个叔叔笑嘻嘻地说， 天这么好，好多害虫都会给冻死，明年春天冰雪化了就不会干旱了，小麦丰收有指望了。 冬姑娘听到许多农民都在说这场雪下的及时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冬姑娘想，不知道别的地方人们怎么想的。她走着走着，看见湖面上有许多人在滑冰，山岗上有许多人在滑雪。这些人都兴高采烈，有的像鸟儿一样忽然飞起，又轻轻飘落。有的摔倒了又爬起来，起劲儿的再滑，有的在比赛谁滑得最快最远。在这些人里面，冬姑娘发现有不少是老人，跟那个在屋子里烤火的老爷爷一样老，可是他们脸色红彤彤的，身子挺结实，看起来就像是年轻人。这中间还有更多的中年人、青年人和小朋友，天越是冷，他们滑得越起劲儿。冬姑娘还看到许多孩子在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他们玩得多高兴，好像没有别的游戏比这更有趣了。三个月过去了，冬姑娘回到自己家里，对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说， 爸爸妈妈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带去的礼物。 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听了小女儿的话，非常高兴。他们对冬姑娘和她的三个姐姐说， 往后你们都得带上人们最满意的礼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